一部改装的小跑。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月17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有句名言，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你的一天醒来之后呢，柴米油盐是如此，政府施政也是如此。好，今天我们看到是立法院开议了，行政院长陈建仁第一次的施政报告还有被询，但是国民党发动了杯葛，他杯葛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说普发现金还是要10000块啊。那其实我们的整体的财政规划当中必须还要留一点钱来去做以备不时之需，不是参请问蔡奇亚在画给赶快。国民党有一位县市首长呢，他就选钱啊乱开支票，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台的笑话了。讲的是谁呢？基隆市长谢国良。谢国良的狗狗肉这个政见呢，说要5年才能够实现，可是呢一任市长也才4年。另外还有一个巴拉撇齁，谢国良他在选前斗大的看板上面写什么呢？写谢国良全台首创染疫慰问金几万扣。结果呢选后说不是大家齁，就是说不限资格齁，他是有限制的，他限中低收入户。那期待这个政见才投他的选民感觉说啊是不是去用喷气啊上当了。但是呢没有投的还有机会，还可以再做抉择。我们来看3月4号的南投立委补选，林明真的儿子林汝彬呢，当时县长爸爸为他打造了一个特助是黑官。那林汝彬说，我是义务无己职，平常是怎么样生活呢？我靠老爸给我的生活费。但是我们看前处转会的副研究员吴佩荣，他去挖啊挖，发现了这样一个资料。林汝彬他帮林明真在辅选的时候，林明真扛他人之铠啊，他是拿支持者捐给他的政治现金给他儿子，月薪是倍满扣啊。绿营就批评啦，南投这个林氏王朝齁，想要豪宅吗？爸爸买给你。现在呢立委公职是不是也是要继续如法炮制，爸爸选给你，搞得好像是在世袭一样。而中国拉着国民党一边搞统战一边搞破坏。我们先讲破坏的这个部分。台湾到马祖之间齁是有海底电缆有两条，这两条都被中国的船给扯断了，网络啊电话是不通的，这造成了国安的危机。不过呢蓝委却是骂政府，不敢谴责中国。而统战的这一块呢，则是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他是借着会见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郑明坤等一行人齁，台湾的妈祖界的代表齁，他就意有所指，他就讲说台独势力搞去中国化是数典忘祖，不得人心。中国的统战它的手法非常的多，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一条通路，他们是想要借由公庙来走吗？稍后来讨论。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贵雅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前处转会的副研究员吴佩荣。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桃园市议员于北辰于将军。 贵雅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雅好，大家晚安。 还要欢迎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 贵雅好，大家晚安。 接着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贵雅好，大家好。 稍后还有前大甲镇蓝宫的信徒代表易景龙易大哥，还有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会加入我们讨论。今天呢，我们先从跟大家荷包有关，因为很多人在等这一笔钱齁，普发现金政府的政策是6000块钱。但是呢，我们看齁，立法院今天正式开议了，国民党立院党团呢，就用老波啦齁，老焦齁，老狗变不出新把戏，他们就借由说，我们国民党主张是要发10000块来杯葛议事。我们一起来看。 行政院长陈建仁首度赴立院备询，蓝营立委集结在议场内杯葛喊口号，结果有点烂惨。口号终于有点默契了，要求普发现金10000元，让蓝委用看板标语全面霸占发言台。原先预计10:20陈建仁就能到议场内报告并备询，最后时程也延宕。 没有站主席台啊，这个10000块就不见，答应发现金10000块，陈建仁马上上台。 又犯了老毛病，他不走正常国会的质询的正当权益。 选民的委托，他们不走质询这条路， 走出龙山寺立刻被警方盯上，上前确认身份，将人带上前。 那用霸占立场，也不国事论坛发言，也不让人家上台报告。 对，诚挚的心来跟大家沟通，让行政院长有一个说明的机会。我希望这个杯葛不要造成相关的法案或者预算案通过的时机。 浦发现金6000或1万，朝野政党没共识，国民党杯葛议事也让陈建仁阁揆处女秀被迫延后。 好，焕哥我请教齁，我们来看今天呢，其实立法院的这个流程是这样齁，行政院长他的做这个开议的施政报告，那施政报告之后呢，下午的时间就会做备询嘛，那你有什么问题齁，比方你这个发6000还是发1万，可以讲出个道理来，其实是可以透过质询的过程中齁，得到一些你想要解惑的地方。可是呢国民党就这样啦齁，算不拢卡起来齁，然后他们就是拿了很多的标语啊，然后就不让陈建仁来做这个施政报告。好，我们看齁，郑运鹏他是民党团的干事长，他就讲说齁，希望他们能够迷途知返啦、啊。然后呢再看齁，王定宇委员讲说面对党内杀神杀佛的蓝营后浪齁，这一些老前辈齁当然也是要表现一下他们的战斗力。啊，我被改立清稿呀齁。因为其实常常齁，过去在行政院长苏贞昌时代，要是苏贞昌每次都呢好像一副战斗指数很强的样子齁，所以他们也常常用这一招齁，就是我们就是用杯葛议事的方式。好像是在想当薪水小偷嘛，对不？啊，你怎么被开会啊？啊，今麦又开始如法炮制。那我请教哈，6000还是1万，不能够用哈，因为国会殿堂毕竟是比较是论述型的嘛，你不能用论述来讲出个道理吗？ 贵啊，我觉得你刚刚形容的应该是日本或美国的国会，不是台湾的国会，特别是国民党这个在野党，你要他们去总质询去论述，难度太高。国民党大多数立委做不来也不想做。比如说今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又在讲什么缺水缺工缺电。OK, 你如果国民党点出这个问题，那请上质询台跟陈建仁院长我们来讨教一下。如果你们有很好的建议也可以提出来啊。问题是他们都不要啊。用最简单的用意识抗争用喷口水的方法嘛。在就是国会的少数党用意识抗争我个人并不反对。但是其实我已经苦口婆心劝过国民党好几次了，抗争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国民党每次都把抗争当目的而不是手段。好，你现在喊1万，你觉得民进党会同意吗？21号就表决了嘛，表决就过了嘛。 啊，你就数人头，现在国民党的是弱势啊， 对啊， 对不对？ 好，你要1万，你那是你们的主张，那问题是你们有没有论述，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是6000，为什么要1万，难道只是因为凑个整数吗？那一万的理由是什么？ 而且我没有讲过啊，其实如果要凑整数1万块的话，因为其实政府他在思考的是说，那我整体我的饼就这么大块、 啊、 我分给多少人，我当然是要算好那个份数，对不对？ 对啊。 那像是台北市啊新北市啊桃园啊台中不是有超增的部分吗？啊我来导贺啊啦啊，那你可以当参雄嘛，也是可以透过协商方式。 会啊，我们就不要讲超增了，就各县市地方政府超增的部分。光这一次中央政府的这个实收这个税收比预算数多的部分，其中就有要分给地方的统筹分配税款啊。那发下去之后你们地方再加码，每个国民党执政县是加4000嘛。 对。 保证你们明年总统选举拿900万票啊。对不对？你们自己加嘛，因为那个钱也是中央的钱，只是因为财政收支划分法官他必须分配给地方嘛，那你们就帮中央做这个人情，你们可以大打政绩，蒋万安跟侯友宜刘学仁跟你讲，哦，这是我发的，好，这是我发的，这是我的政绩 ,OK 啊。 但焕哥我打个岔齁，因为他们有诉求嘛，那我们看看诉求再来指点一下齁。他的诉求是说除了要发一万之外啊，他说政府齁错误的能源政策。那这个部分我就记得，对，我们因为要补贴那个能源齁，就是比方说天然气什么，对，那个油电的部分的确是要花一大笔钱。 对。 可是那个是世界趋势，法国他们的核电占 69%, 最近核电法国核电涨了5倍。 对。 有没有？所以他们有没有跟上，就是 catch 到这些知识嘛。还有一个部分齁，他说那政府你对于劳保的财务黑洞为什么视而不见？ Hello, 安乐我清稿啊齁。 不是有拨补吗？ 你不是，你如果把这个1万齁通通都发给民众的话，安娜劳保的动谁来补？ 对啊，而且 他们诉求是矛盾的。 事实上政府从2017年开始每年都拨补劳保基金啊，今年350亿这个月已经要准备要入账了，搞不好这两天已经入账了啊。政府就是拿这些钱来拨补啊。那你如果发1万，那可以拨补到劳保的钱是不是又变更少了？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你要发一万，你们请你好好论述，可不可以？不要用菜市场喊价的方式。那你喊一万，那我发两万，要不然就如同我之前讲了嘛，从这个月开始，每个人发一万，发到明年总统选举，发到明年一月，这样大家最爽嘛。问题是国家财政干没干没？好，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你终究最后，你看今天施政报告没办法报告，拖到24号，拖到24号下场是什么？就是你21号这个案子，就是疫后振兴特别条例这个案子就要表决了，等于是你根本都还没有机会问行政院长，然后他就要表决了，那请问到时候国民党又讲说，哦，民进党黑箱作业，问题是今天给你机会你不问啊，今天要给你问你不问啊，因为今天你如果让陈建仁报告完，现在我们在录影的时候现在已经在质询啦，那你自己不问，然后下礼拜表决完之后，我知道我帮国民党台词都想好了，就黑箱作业就来了。问题是前后顺序大家搞清楚，是你们自己放弃质询的机会。好，过去你们也许怕苏贞昌，因为苏贞昌口才很便捷很犀利啊，陈建仁总不会口才很便捷很犀利吧，而且说实在，陈建仁上任院长到现在，请问他讲的哪一句话或做哪一件事让国民党觉得说陈建仁应该要被杯葛，应该不能让他报告？你不要为了杯葛而杯葛，你不要去扯说什么啊，过去民进党都杯葛，民进党每一次杯葛，对，民进党有杯葛过，但是每一次杯葛他都讲得出理由啊，请问你们的理由是什么？缺水缺工缺电是理由吗？啊，这个问题不是都已经慢慢在解决了吗？我不敢讲现在完全没有，但是已经逐渐都在解决当中嘛。那你们有好的意见你就拿出来，那你说什么那个什么能源政策，请问能源政策你们讲个所以然来，又是要核电吗？又在核能万岁了吗？好，刚刚桂雅已经讲法国核电占比全球最高，就电费这个月涨了五倍。英国的去年的电费涨到吓死人。我们为什么要拨补给台电跟中油？就是因为源头控管。什么叫源头控管？懂吗？讲给国民党听。因为油电双涨，万物飞涨。马英九示范过两次。 那我们他是带着钢盔冲，然后结果就是剩下 9% 的民调嘛。 对啊，对。那难道错误过去已经发生过错误的事情，我们要再重复再错一遍吗？因为油电价格得以控制，所以我们的物价上涨勉强在还可控的范围之内。好，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你既然反正已经杯葛完了，反正已经确定24号再报告了，但是我真的只是希望你们下次，因为立法院现在会期还有很多大会的时间，你要杯葛可以，但是请先好好论述。这个事情就跟上街头游行一样，你上街头游行如果师出无名，永远是小猫两三只。比如说上个周末好像有一个什么反地雷的游行，我看四超猫有去嘛，他说不好意思讲， 他是去点人头的啦。 对，他说不好意思讲一百啦，好吧，我算他三百，好啦，算他三百。就是说你如果游行，你没有办法达到社会多数人的共识的话，你人永远不会，这个声音民意永远不会站在你这边。所以国民党，你学好教训，好好用功，好好质询。 国会殿堂是要用智取齁，要用脑袋的。那我们帮大家补充一下资讯齁，就是其实蔡政府已经准备好谁啊，就是你要发放齁，然后这个现金不管你是要捏现金还是你想要入你的户头，或是你要去邮局临柜领取，这个方法都已经想好了齁，到时候会有一套，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准备好了，就是等国民党齁麦哥软的时准，那就会比较顺利了。那将军的部分齁，我想要请教。我们看齁，这是选前的时候。谢国梁这栋大楼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哇，十层楼左右。 超栋。 超级大的一面看板，他写什么？小爱爸爸了解您的感受。谢国梁全国首创疫后慰问金几万块。然后他有讲哦，劳动人口家中的经济支柱为首批发放的对象，两年内都可以申请，所以他的那个限制是很笼统的嘛，代表葛西公雄，我是不是基隆人啊，但是我如果是基隆人的话，我刚染疫过后，我应该是可以拿着我的那个证明去申请，对不对？ 对， 拍谁已经把跳撇了，他说哦，那我们有限一些中低收入户，那我们为什么民进党的这个议会党团会针对这个事情去吐他？是因为选前他靠着这个东西吸了多少票，可是选后他办不到，变成巴拉票，你怎么看？ 这就叫做哈，不下厨房不煮菜，你不知道菜价。哎呀，菜很差，加菜；没有鸡肉，加鸡腿。哎，今天的米太差，我吃最好的米。你知道米多少钱一斤？你知不知道鸡腿多少钱一斤？你知不知道青菜多少钱一斤？那不知道，反正就是开支票嘛。 等到叫你开始煮的时候，你发现不行，鸡腿太贵了，这不行，那青菜涨价了， 我们改棒棒腿， 对，我们改棒棒腿，然后这个 都是 那个军中最知道的， 对对对，开的是超大鸡腿， 对， 拿到的是小儿麻痹的鸡腿，对不对？都是鸡腿，那分量不一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选举讲诚信，选举是一这个一言九鼎，你不可以跳票。那基隆跳票呢？国民党就说没有啦，那他不太清楚状况。他现在开始这个当基隆市长，他知道，那你当时不要乱讲，你这就是不实的选举承诺，让选民误解，然后投票给你。那这不叫骗票，什么叫骗票？那看到立法院的质询哦，我真的觉得刚才贵雅讲的蛮有道理的。如果你真的觉得发六千块不够，就补啊。 嗯嗯， 国民党这么多地方执政，桃园国民党执政，我们议会有人提啊， 对啊， 补足一万啊。 而且因为算过数字的嘛，好是兜得上嘛，对不对？ 我们议会有人提哦，我们议会有民进党的党团就提说补足一万块，张善政补足一万块，那马上就有人讲说没有啊，当时是郑文灿说不要发了，奇怪了， 现在又是张善政， 那他是谁在当市长吗？ 对，我说奇怪，已经政党轮替了嘛， 对啊。 但既然中央主张发一万，那地方是不是因为中央国民党执政的人数少，他的立委的席次少，那你执政的县市多？那是不是中央赶快党团会议跟地方首长开一个这个大会？那个民进党不发，我们执政的地方发，台北市发，新北市发，桃园市发，台中市发，让那些民进党的这个城市里面觉得很孤独，觉得很孤单。我们下次2024就可以政党轮替，好办法， 嗯， 好办法。啊，为什么议会我们的议会没有人同意啊？有人提出来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哦，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啦，就是要让国民党难堪啦。这不是立委党团国民党在闹的吗？ 对啊， 要一万块吗？对不对？要发大家来发。我告诉大家，这叫做乱搞，这叫乱搞。我在春节期间有几个美国的朋友到台湾来齁，见了面，他谈完之后说，为什么那个台湾授权法法案过了没有给钱，你知道吗？我美国朋友跟我讲说，你们台湾也拜托一下，你们一个人都发六千了，你们还叫我们编100亿美金给你们，我们美国人很辛苦，所以我们法律先过，等到台湾没有钱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再编免偿还的预算。各位，这会影响到国际事件哦。我这不是乱说，这真的是美国的朋友告诉我的。所以说你这样子普发现金，狂发现金，你会让友邦认为你家很有钱啊，我不用救你了，我不用帮你了。所以很多事情不是看表面。那国民党团提出几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哈。你写出这么多口号，把每个口号写成质询案好不好？写成质询案，我光讲一个嘛。你讲一个长照缺人缺钱没有未来，谁写的？谁举牌子？你的质询案在哪里？ 嗯， 你让你质询陈建仁嘛，陈建仁是这方面的专业啊， 嗯， 对不对？ 对， 你既然有了这个牌子，长照缺人缺钱没有未来，太棒了。现在的行政院长就是这方面的专业，你把你的质询稿写好。下午质询的时候好好的跟陈建仁过招一下，你看陈建仁有什么妙招，你看陈建仁有什么应变的方式，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可是你举个牌子举在那边，然后不准他讲，不准他上台，不准他报告，那人民每一票投你出来是叫你来举牌的。我在街头跑过很多遍，为什么人民要上街头？因为我没有麦克风啊，我们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让大家来注意我们的诉求，所以我们才要上街头，所以才要餐风露宿在那个地方抗议。可是立法委员，你是有质询时间，你有麦克风，你可以写质询稿，你可以质询阁揆的，你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机会？以前你说苏贞昌很会讲话，你讲一句他就把你骗回去，现在陈建仁你给他个机会嘛， 嗯， 你让陈建仁上来讲讲看，温暖内阁，你提出你的方式，长照的方提出来，看看温暖内阁怎么解决，如果解决不好再轰也不迟啊， 嗯， 如果说陈建仁真的紧挪啊，你讲出来方案他就没办法反驳你，讲到被你问倒，那不就就成功了吗？你就变战神了吗？还是你根本就不是战神？还是你只有那个只有写那个什么长照人缺缺啊，咨询稿也没写，咨询案也没写，你只是拿牌子。那么我们选出的立委，难道只要你写那六个字八个字的牌子站在那边吗？如果只要占领咨询台让他不能讲话，那说句实话，别当立委，回到街头去好好的抗议。嗯，对不对？也不会像 我觉得齁，他们这样子反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呢，陈建仁他可能最近非常的谨慎的在准备那些资料，然后因为他上任也大概两个多礼拜而已嘛齁，那他要读这些那么多个部会齁，千头万绪啊，结果国民党啊，免这阵，让你过关。 哇， 因为他就这样子不那个嘛，你说过关啊，我继续回去再去啃那些资料。 这太爽了，其实齁， 我们以前在国防部的时候，国防部长要到立法院咨询，我们前面一个礼拜晚上都不用睡觉。 你还准备资料？ 真的都不用睡觉。嗯，那个国防部长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咨询群哦，他就是在立法院常常陪国防部长去备询的人，他就开始，余参谋，这个飞弹的事情，立法院问你说钱哪里来，你怎么办？哎，我就要回去写备询稿，而且这个备询稿哦，不能超过40个字。不能超过40个字哦，因为超过40个字，部长讲不完。那个立法委员没有心情听你讲完，所以要40个字把这个案子讲得清清楚楚。 精简、哦，哇，这个难度很高， 超难的，而且不止一个案子，每一个案子要出现5到6种说法，都是40个字以内，然后你还要贴建出纸哦，飞弹一、飞弹二、飞弹三，然后部长只要一听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立刻要一个箭步递过去，然后还不能让立法委员看到。所以这些下面经过多少推演啊，国民党就占领个这个议事台，然后就让这样子过关了。我跟你讲，这些行政人员会心里会流泪啊！我一个礼拜不睡觉，还给我啊！行政人员很辛苦，事务官很辛苦，请让事务官展现他的专业给全民看，让他的专业来解决民生的问题。 你跟我说吼，有准备的经营机哈，那我是在想吼，在选举选前开的这个证件支票，他到底是有没有准备？因为谢国梁吼，除了刚刚说啊染疫呀、啊、全国首创几万块啊，结果他其实是跳票，因为他如果按照他那个逻辑吼。基隆的确诊人口数是17万人、每人发1万，他要吐出17亿。你觉得基隆的那个 基隆一年预算大概了不起200亿吧、 有蛮困难的啦齁，你还在那挤出这些钱齁，其实是困难。那他现在说好啦，那我们就是齁有一些中低收入户齁变成5000人，差钱就差非常的多了齁。所以他事前讲出来之前有没有去算过，有没有做准备？ 他有算过，他就是存心要骗。 算完之后没关系，我糊弄糊弄。 贵啊，谢国梁不是误入，不是初入丛林的小白兔欸。他是政治老鸟欸，他当过立委欸，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要花多少钱？而且这都基隆多少人确诊，这是公开数据都可以查得到的啊，这种最简单的数学都可以算出来，这摆明就是骗票。 GoGoRo 一样就是骗票啦。 好， GoGoRo 的部分呢，他其实他骗的部分齁，我觉得你说要花5年啊，叫你一年比较细当娘娘，对不齁？那我们进一步来看，远见就写了一篇齁，他说基隆人齁，我们就送你 GoGoRo， 谢国梁的政见兑现的几率像什么？像韩国瑜的爱情摩天轮， 那就是零， 直接吐槽了啦齁。然后呢，他其实那时候齁，他去做了一个对比，他说蔡适应提出来的是北北基桃的候选人，他们不是有共同一个1200块的首都圈的这个月票吗？最后呢是谢国梁赢了齁，也就是说当地人就在笑啊，这就是电动车齁，就是 GoGoRo 打败了月票。那事实上你的功力够骗去啊嘛，对吗齁，已经上当了。赖玉莎老师， 你有句话说的好，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为什么有这样的落差呢？谢国梁在选前啊讲的那都不是政见啊，那就是什么？那叫做选举语言。选举语言呢，基本上可以不讲理性。选举语言呢，可以无限上纲的加码。选举语言就是让大家爽，不是在呢现实理性客观的基础上。什么叫现实理性客观？你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吗？最基本的是要拿出啊基隆市政府这几年编列的预算书参考一下，你的幕僚稍微把你整理一下，这叫基本动作，他没有这么做，所以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呢？选前烂开支票，然后呢选后一直跳票。我相信这样的状况不会只有 GoGoRo， 也不会只有呢这一万块。基隆市啊应当有很多这样的政见等着爆，等着被大家嘲笑。我的结论很简单呐、啊，就类比啊，更贴近人性啊。谢国梁这样的行为像是什么呢？哦，追女朋友的时候呢，海誓山盟讲的天花乱坠，骗到手再说啦。结婚之后或当选之后呢，怎么样？每天呢晚上都不回家，基本上去哪里寻花问柳不知道。基隆市民的感受就是这样子嘛。可是呢，从张善政呢去回应农委会提出来的这个抄袭的争议，还有呢谢国梁现在一匹天下无难事，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我走动算了，不然你是要怎么样啊？如果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齁民意如流水啦。如果过半年之后蒋万安啊现阶段也要拴紧螺丝齁，国民党执政的这些新手上路，如果没办法直接兑现，那么我相信在野党不论是民进党或其他政党，基本上的监督的炮火呢，只会越来越猛烈了。 院新会期开议内。 原之让你综合回应啊、因为你防守范围总是蛮广的哈、从国会到这个谢国良跳票的这个问题哈、来请你回应。 国会部分是这样啊，其实当然我觉得说这个第一天开议嘛，大家给国民党表现一下啦。以前我们在新北市政府的时候，民进党也第一天他们也会有时候也会这样，我们都是抱持着就是让他们表现的心态。但是就是国民党不要弄太久啦，因为我觉得弄太久的话也会有点反弹啦，就第一天把诉求讲清楚。好、哦、那我是觉得有的诉求合理啦，大家应该要听一下。比如说他说为什么要发到一万块呢，是因为当初行政院在算说发六千，当时基准是超增4500亿。可是实际上后来是有超增到5000出头亿啦。所以有多差不多600亿左右。那这600亿既然4500亿都各有用途了嘛，那这600亿那当然就是可以考虑是不是普发给大家。那我也不知道，那所以呢，那东凑西凑是差不多可以到一万了。我觉得这个是理性的讨论啊。 我们把这个人情给你们国民党执政县市做不好吗？ 也很好，所以我们 那你们补啊， 我也是蛮希望 你们补啊， 我是蛮希望国民党执政这样 做。那叶院士，你提案一下，新北市 可以啊。可是我们地方有没有做，跟中央有没有做两回事嘛？所以我觉得中央可以考虑一下啦，因为有多后来超增是发现说其实是更多。那国民党诉求是这样，那但是最后决定权还是在民进党嘛，因为民进党毕竟是国会的多数。那我觉得那个第一天、第二天这样，那不要动太久，其实。也是适可而止就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基隆的部分，基隆的部分呢 ,GoGoRo, 我觉得大家先不要预设他一定会跳票，因为还没有发生嘛。那他按照基隆市政府的说法是他会逐年的编列预算嘛，而且采购有一定的程序，所以给他们点时间。那现在外界怀疑 他一定会发生，那但是呢我记得他有讲你要做什么什么服务公共回馈，然后 会啊，他一开始他的证件提的是 GoGo 了，后来就有人帮他算出来 变电动车。 对，最便宜的 GoGo 了一台都要将近40000，你根本编不出预算。那 后来变成说啊 ，GoGo 了是指电动车的电动机车的泛称 。 那你干脆发电动脚踏车算了。 其实我看他最早的文宣啊，他是说要发电动机GoGo 了电动机车。 对啊。 然后有一个非常小的夸弧写说同等级 来底加啦， 还是有、啊、 这个字句你看哈、哦，这是20字句，然后这个应该是8吧。 对。 所以是 iPhone 变小米的意思的。 所以视力比较好的人还是看得到嘛，就是他还是有告诉你说同等级的，所以说也没有说一定要 GoGo。 我告诉你啊，这种东西啊，如果有人向啊公平交易委员会申诉啊，这叫不实广告。 对啊， 基本上有诈骗或是欺瞒大众之嫌。 他们当初的想法是说GoGo 就很像是电动机车代名词啊，就像麦当劳很像素食店代名词。有些人说带你去吃麦当劳，常常把你带到肯德基，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不过我觉得他没有要，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跳票的话，对谢国良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嘛，他还要连任嘛。那连任之前民进党就会拿这个来检验他、啊、所以你当初说要电动机车为什么没有。所以我认为现在市政府他们市政府是有蛮积极在面对要处理这件事情。 大家因为已经把头壳摸在烧了。 对，要给他一点时间，因为还没发生跳票嘛，现在他也刚上任没多久啊。防疫基金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按照基隆市政府的说法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那个防疫的政策一直在改变嘛，那因为我们与病毒共存之后呢，那个染疫的人也比较增加了，那所以呢他们的那个补偿金也有因应这样子做调整啊。但因为他当初的这个政见也没有说明清楚，说他发给蓝翼一万块到底是针对过去还是针对未来，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们还是要讲清楚。 这个部分我们让基隆市政府自己讲清楚，我叶元之也没有办法帮他说了。白话文就是这样了齁。然后我们顺着往下走，我们来看，因为齁那个酸已经选了，他已经选上了，那你要看他的表现啊、哦。我们看到底这个 GoGo 能不能够兑现？那染疫其实是已经跳票了哈、哦，这个是谢国良自己造的业哈、哦，自己要担。那往下走，我们要请教佩蓉哈、哦，是这样的，因为佩蓉呢，在南投这个立委补选的部分哈、哦，你也发现说，哎，林明珍他的儿子哈、哦，过去民进党认为说，哎，奇怪，林好生显然抓也当爹管进户挂几的特助，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官嘛哈、哦，所以是黑官。那当时他的解释是说啊，我林汝彬哈、哦，我是林明珍的儿子，我其实是没有薪水的，我不领薪水，我算是一个义务的无给职，然后呢我爸爸会给我生活费。那我发现你很有意思，是你就去找齁，诶那因为那个监察院的那个财产申报，包括你选举都要做一些申报，对不对？你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表格齁。我们看这个是2018年在选举前5月份齁， 林汝彬，也就是每个月都有报一笔这样的账。然后呢，他的给林汝彬的钱是背板扣，那他有其他给别人的钱吼，有两万五的，有三万的，有四万的，有五万的，啊，就看跳起你，然后给沙班背板扣，哎，问好谁他值得这个钱啊？你怎么看？ 其实还蛮羡慕的，因为八万块过去还没有健保这个集聚，可能还跳不上去。就是说他的月薪，那我们现场其实有两位民代的现任民代，其实我很想问说，你们在竞选期间有没有给你们的助理这么高的薪水？因为我今天进来之前是有先看到林汝彬他的回应，他说他选举的时候很辛苦，还要写文宣，要负责很多事，任劳任怨。哪一个助理不是任劳任怨？ 那我让他们回应一下，因为刚将军我的视线是有看到，我背板扣恰姐走力吧。 我请我女儿帮我做文宣，一个月是自掏腰包给她一万块。 啊，你女儿好委屈哦。 我没有啊，我 不是 要背 背起咱们家好谁来啥样的？ 你这没有到达基本工资，这 没有，我真的是我自掏腰包说爸爸给你一万块， 女儿是情意相挺呐、啊。 对对，来帮我做设计。那其他的一些志工真的都没有领钱，一毛都没有领。他就是自愿来帮忙，有的自己骑摩托车，我连油钱。都没有办法给他呢。对，所以选举本来就很辛苦，可以给到八万块，我真的是太幸福了。 好，那原之呢？你的那个助理啊，或者说那个志工，你给他们多少钱？ 我 十个人高的， 但是因人而异，但也没有那么高了。 因为是不是你是冠老板，十个人给八万，是这样吗？ 也只有最低薪资哦，没有那么差了。八万，也许他认为他二十四小时在服务，所以高一 点啊，又是二十四小时， 时薪比较高。 说他是一样的。 这个节目播出，我女儿回去跟我讨七万了。 没有，依照高宏安标准，二十四小时服务年薪要500哦。 是，所以我刚刚听前面来宾在讨论一万块钱发现金的事，其实我一点都不羡慕，因为只要每个月给我八万块，我觉得一万块钱我都可以捐出去，就是落差起来是太大了。那其实会做这样的比较，其实就是当然主持人刚才说，我们一开始其实查去年的选举的一个新闻，就是大外界质疑说，你怎么可以挂着特助，然后出现在很多县府的活动现场，一个县府的市政勘察的现场，而且他穿的衣服，如果大家仔细看。他穿的衣服还跟县府员工穿的是一致的，只是说他没有挂一个南投县政府这样子的一个 mark 一个符号。那这样的人，他真的是任劳任怨，然后跟在老爸身边，我们真的是要很感动。看有这样的人，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我们怎么免费的怎么最贵的呢？ 不要钱的最贵， 真的不要钱都最贵的。给他生活费，那时候我都想说，爸爸给一个成年的儿子应该要给多少生活费，可能在场来宾可能会心里有个底嘛，因为他还要养家活口，起码应该要三万块吧，我的心里觉得那个基准应该三万块。结果呢，我就去翻查一下他的107年，因为104年的没有上网公开，只能最早我们只能看到107年就是他选县长连任的时候，我们看到我就直接输他的名字林汝彬，就一看他是按月之薪8万元，8万元，我想说哇，这老板真的豪气，这个老板好， 所以他是从政治现金 支付给他，对，连续6个月给。 拜妈做了，拜妈做，他上帝归上帝，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可取哈、哦，他民主这样操作这样发展啊，这是真正实在是无好意外哈，是一种笑话啊。 他日前被发现。 那一般的我们知道也许国民党的他的水那个薪资水准呢可能是高于其他的。起跳很高。八万块，那我就看到是不是每个员工，假设他是每个员工都给这样的薪水薪资水平，那是合理的。 你得喝陶给啦齁，如果没有一个好老板的角度， 对啊， 我们所有的志工啊齁来帮忙的辅选的啊什么的，都是八万块。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他们每天供餐都供鼎泰丰等级。就是豪华非常等级很高。那但是我一比较下去，除了林汝彬领八万，就主持人刚刚讲的往下看下去就是5万了。第二高薪是5万，再往下就4万、4万5、3万、2万都有。那为什么落差这么大？难道其他的员工没有很努力吗？不可能啊，打选战我们都知道说大家都很努力，大家都很辛苦。 没有，他有血缘加级。哈哈哈哈，是血亲，所以有加级。 确实，而且我觉得他是，而且他有违法的部分。也许到不到违法，他是违反一个准则。依照政治现金，他有一个查核的一个准则，你必须要揭露 就是你要给钱可以，你要给你儿子薪水，你要聘你老婆，你聘你老婆，聘你爸妈都可以。可是因为他是你的一等亲、二等亲，你必须到政治现金栏位揭露他是你的谁、 哦、 可是他完全没有揭露、嗯、我们看到他完全没有揭露他的关系、嗯、所以如果不知道林汝彬是林明珍县长儿子的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违法、嗯、当然因为现在的法则还没有出来，现在只有准则说你必须要揭露，你有揭露的义务、嗯、你要公开阳光的告诉你的支持者他捐的钱你的出去出支出往哪里去，但显然他没有做到守法规定，一个不守法的人还要竞选立法委员，这是我们存疑的一个关键。那我们看到就是如果大家因为我把其他人的个资其实都是引起来了， 嗯嗯，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他里面除了有一个叫林汝彬，就是林汝彬先生之外，他还有一个林插慧女士，他领的薪水就是第二高薪50,000元，那也是姓林，很巧合也是姓林、 嗯、 然后我看整个表格，我们去看那个表格制作出来帮林县长做表格呢也姓林，他也同样一个人，我对一下名字是同一个人，所以林家人在这个团队里面领的是高薪、 嗯、 我就觉得好羡慕、哦、所以呢我就想一下，从去年的补选，就是去年的年底的选举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国民党或者说我们看到民主政治陷入到一个很奇怪现象，那个现象是叫林益华跟林明珍现象，不是林家人就堵住你家的门，就卡住你家的门，对啊、 嗯、 我不能选，我去下一个职位更好了，不好意思我就卡到你家，卡到你们其他人都不能出头。同样的林明珍也是啊，其他人其他年南投的年轻人想要选举，不好意思我家的儿子想要选，所以我先卡住，老爸先牺牲打卡住家门，不让其他人出门去竞选。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包括他在支付这个选举的经费，所以我们都觉得今天他们的所有的回应，我总结一下，他们的回应叫做什么呢？亲父子明算账。什么叫明算账呢？去县府当特助，去当高级实习生，不用钱，老爸给你生活费。但是选举的时候不对哦，纳税人支持者给的钱不好意思领高薪，这样的逻辑我们就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两套不同的标准呢？是说纳税人给了钱所以可以很大方给儿子，想给多少就给多少，那平常到底给儿子多少家用呢？这一点是我很好奇想要请教林县长。 嗯，我们也很想要知道答案啦，到底什么样的生活费可以让他可以负担。哎，你搞要买厝啊，爸爸很好买了豪宅给我，头期款你付了之后我还有房贷，那房贷到底是谁？那个生活费要怎么去算啊？我们也很想要知道说林明珍跟林汝彬他们怎么会给我们一个什么答案。那义善哥我要请教，因为县府特助公摊北啦齁，主桃告北的伯记得没有这样一个职称嘛齁，这不是一个正规的职位。可是呢我想请教的是齁，特助好不好用，特助好不好用？因为齁我记得我们昨天在揭露的时候发现，诶什么哪一家很困难啊，发放慰问金我们请特助去齁，8000、10000这样要送钱去，大家就诶哦，一起搞叫国为狼。你觉得这一户人家他会不会有那个恩情的连结，是跟那个特助做连结？那包括可能有一些什么澄清案啊，哪边水沟不通啊，哪边什么道路怎么样、哦、我们叫特助去。那这个特助到底好不好用？来，义善哥。 以前我在立法院待过齁，立法院有便当助理啊齁、啊、大家都知道便当助理的没领钱嘛齁、 啊、 但是就挂着名片，你万一写立法委员某某某的特助啊，出去就后办台机啊。立法委员都这样子齁、哦、我出去啊什么协调服务案件啊，啊企业家什么公共关系啊都可以处理啊，所以他为什么不可以不领薪水啊？我靠你还比来得较济啊，我讲我反正就是安尼，我讲的是另外一哦、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县市政府也有特助啦。哦，说真的，我在云林县政府也待过啊，在台北市政府也待过。因为县市政府为什么没有这个所谓的便当助理？因为县市政府叫做实质的职权嘛，立委至少是中间人协调的关系。但是你是有实质职权，你就可以指挥所有的官僚体系啊、哦，指挥所有的文官体系去办理事情，那叫直接指挥。所以我挂一个名片，我不只是可以外面瞧事情，我可以回来县市政府的时候，我就指挥说，哎，公务局，你家好那个马路要铺一下， 好，啊，要给哪一家厂商啊？阿发包都指定啊，有可能是不是这样的行为啦？哈，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是太夸张，因为从小没有所谓的县市政府可以挂一张所谓的县长的特助出去的，因为所有的县市政府都必须依循着文官体制，所有的发包都要经过行政程序，所有的协调也要经过所有的行政程序，所以这样的特助的名片绝对的是不宜的啊，绝对甚至有违法之嫌呐！哈，我要讲的第一点是这个，第二点是说。刚才讲的那个八万块的事情，我觉得是有鬼，有鬼原因是说，我们通常来讲，说真的，我选二十几年的局，我算老经验了哈，从来没领过八万块，顶多七万五。啊，柯文哲七万五，薪水七万五，哎，我的脑筋呀，没嘞，我还副总干事哎，副总干事顶多你要七万五，而且还是台北市哎，哦，你南投也是哎，生活水准没有台北市高，不要说水准， 消费水平、啊、 物价、 啊、对， 物价较低嘛，你食一个肉丸，哦，在南投可能20块，台北市还40块，所以底下你连那个领八万块，我觉得有鬼，有鬼的原因是，我觉得他没有领这笔钱。说真的，如果因为政治现金法有规定，如果你没用完是要返还的，好啊，所以返还或者是要诚实申报的，所以他为了要清他的政治现金的所有的这些账，要被他归零啦 啊等于是政治现金户头归零，是不是用他的儿子的名义去做人头？我觉得这个监察院要去查。因为他故意的在上面没有写他儿子，因为监察院就知道会有这种作为嘛，因为家人比较好瞧嘛，我外面领薪水一定要贴薪资单啊，然后要汇到我的户头啊，家人比较好瞧啊，说啊我就是有领啊，就是说好我有领，所以他为什么要规定你要用亲属你的时候你要报是你的谁谁谁的原因，就是怕你就做假账啊，所以他儿子林汝彬是不是因为这样做假账啊？所以南投这场选举已经 kill 林明真因家族啊哈弄啊乱七八糟了。这一场选举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农民子弟对家族政治的抗争。为什么说农民子弟？因为那个蔡培慧是农家出身，他是因为921地震才投入这个社会运动跟政治的。那林明真要叫林洋港叫阿杰啦、哦、啊，所以他是整个林洋港家族过去50年，你看听林洋港是小学课本的，我想读小学就听过林洋港，高级妈妈是家族啊，啊，伊我唔甘愿哦，你做完县长本来要退休，还要让你林汝彬做，那民调输给议员还不甘愿叫你老爸再出来，哦、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国民党南投县党部的副主委，林汝彬哦，他是县党部的主委，所以丑算鬼啊，你。说真的，这如果发生在台北市、新北市，哎，炸有跳脚啊！啊、哦，所以原志在这边啊，如果说有一个儿子说输你，然后你说要参选，说、啊、他不能参选，所以叫老爸出来跟你参选，嗯、你一定不甘愿嘛，一定会闹出新闻出来嘛。但是林汝彬就有这能耐，这个叫做家族政治。人家说苗栗是苗栗国而已，你现在南投已经变成林氏王朝的时候，你到底要让林氏王朝延续多久？从我小学听到林洋港，到现在听到林明真，以后要听到林云汝的时候吗？还是？你真的，我们自己变一下吧，哈，选一个蔡培慧学者出身啊，农民子弟的好人选出来，为所谓一席嘛，蓝绿各一席立委，你也中央也好拿资源啊。所以南投县民3月4号，你们这一场选举要怎么投票？我觉得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 哦，说到胜选的傲慢哈，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国民党在2024好像呢拿到初选的这个门票之后，好，我已经初选。过关之后啊，我的是奥吉里面总统啊，有这种氛围齁。那因为郭董是这样齁，他想要寻国民党的这个管道啊，他也问过神了齁，他说妈祖跟关圣帝君都答应让我选啊，清搞起来有功也列动算吗？没有答案。那我们看到的是齁，记者也蛮妙，他发现侯友宜怎么给他列行程齁，他是连续去了两间的宫庙去拜。记者就问他啊，请教一下齁，那这个神明有没有给你什么指示，有没有同意让你选？看得出来两边其实是在较劲齁。还有一个部分可以来观察是网络的舆情分析。在郭台铭跟王金平在见面之后呢，他不是表达他的意愿吗？郭台铭被批评的声浪居然是高达70%。谁是背后的总驾临？我们一起来看。 期待我是更上一层。迈向总统府大道，你好。 董事长这番话让一旁的侯友宜有够尴尬。侯友宜17号一早连访两宫庙，民众涌上前握手。侯友宜勤跑宫庙，是否跟爱拜庙的郭台铭较劲，引发联想，更有备战2024寓意。 必须以国民党啊的身份来参演，他才会支持。只要有需要， 我义不容辞。 一进宫庙正前方就看到一张挂着超大郭台铭参拜的大照片，土城顺圣宫供奉关圣帝君，郭台铭三不五时就会来。据传郭台铭这回决心再战2024，除了来这禀报关圣帝君，也有问过妈祖，在神明同意下才开始行动。 营业31下我就感觉到他有起心动念，就好像4年前一模一样，只是寒换了火而已啊。 我们谈2024哦，蛮妙的是怎么都会跟这个神佛有关系啦齁。那今天我们比较特别齁，我们的来宾易大哥齁，那也算是这个信众代表里面齁加出名的一个人齁。那易大哥我先跟你请教齁，你之前是不是也有要选举嘛，选议员对不？ 是 啊，你有先拔杯不？ 人客拔杯安尼来算台湾可能真奇特哈，啊，都我们把杯看想做得好啊。 对，就是说很奇妙啦哈。 对。 啊，讲有去把杯啊，看神明敢有同意无？感觉有一点想要借着这个神明的这一个部分哈，然后去说，你看我是有得到一个什么同意权呐，还是什么的？那其实每个人，你如果说要为民服务的意志，也不必一定要去问神嘛，对不哈？叫德力来供，应该是安内嘛。啊，我请教你吼，你应该最近马龙家关心2024的这个蓝营到底赢的比什么棒啊哈？你看完安内安叫你接触了哈，你有什么感想不？ 这是安内，咱先讲柯文哲了哈。这个大家嘛去新港金牛，我嘛曾经行过八天了哈。柯文哲伊即马就无头路，去行是会使啦吼，去行使。但是我是手机里看伊的直播，看伊到底安怎行吼。嗯，我们咧实际吼是针对要去宗教洗礼，啊，真正往行八天吼，啊，伊拢电吉他会出现咯，啊，唔知有行无行，我是唔知啦，我是唔知。但是哈，但是就是讲宗教归宗教吼，啊，拜妈祖归拜妈祖吼，啊，你要选举吼，啊，你得赶紧哦，赶紧去用你的这个。那个你的选举团队哈，按、啊、你的政见哈，啊去符合台湾人啊，这里、個、就咱台湾哈，以后要做总统，啊呢，才有法度接受民意哦，给你肯定哈。啊，人家来讲妈祖，啊你硬要给妈祖啊拖累，讲得要给你背书，啊你柯文哲，我看你是逃袂掉啊，啊袂掉以后，大家唔得妈祖买拜，讲这妈祖无兴哦。所以柯文哲哈，用这种方法，你拜妈祖就拜妈祖，啊算计归算计。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可取哈！啊，民主这样操作、这样发展哦，这是真正实在是无好意外哈，是一种笑话啦哈。 其实蛮妙的，晃哥，我们一起来看哈，因为我们今天在整理各路新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脉络都是跟宗教有关系。怎么说呢？因为郭台铭很清楚嘛哈，不是讲说，我其实哈还问了神哈，神明来做决定，神明说，呵，你可以算哈，然后呢？朱立伦的部分齁，他在回应说，说国民党的内部总统初选的民调没有做朱立伦。齁，那他的回应是说，啊，星云大师有讲啦齁，从事党务我们就是要无私无我。齁，就是讲到这个部分。那包括呢，这个有讲说，你说柯文哲嘛齁，他就是去跟粉红超跑一起齁，就是白沙屯妈的部分齁，跟着。所以有感受到就是他们可能或许想要走这个宗教的这一条啦。啊，我哥先给你请教齁，你看到这几个纷纷都是跟就是不管是佛光山系统的啦，或者是妈祖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结。给他算计一些英雄是啥啊？那郭董的这个理由是，我要算，因为妈祖关圣帝君有给我答应，你会怎么看？ 这个子不语怪力乱神哈、啊，孔子也说过，敬鬼神而远之。我觉得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评论。但是你把你个人的政治欲望跟对于政治权力的追求借托宗教，我个人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台湾。从来不是，现在我们也不是所谓的君权神授说哈，那是这个欧洲中古世纪才有君权神授，或是日本早期的这个所谓的天皇哈。所以呢，现在你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这些政治人物为什么要假托神明的意思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对于自己讲的这话，可能自己都不信，好，只要拉个人来保证，好，那拉不到人，只好拉神，好。我觉得朱立伦讲那么多都没有用啦。你不管你用星云法师的话或是用谁的话都一样，都没有用。其实有一句关键话你讲出来大家就信了嘛，你只要讲说我朱立伦绝对不参选2024总统，这样就够了，这样大家就信了嘛。 啊，问题是你为什么不讲？ 说不出口啊！ 对啊， 你干嘛逼我？ 你这边绕半天什么无私无我，你讲这么多有用吗？对不对？你讲这么多有用吗？你就讲我朱立伦绝对不参选2024总统，这样不就好了？嗯，那你为什么不讲？就表示你心里还没有放下嘛，对不对？好，那郭台铭呢？他说啊，妈祖、关圣帝君都说他可以选。哎，郭董，你拜不就尊啊啦？你哪被酸总统爱拜都能尊，我跟你讲。朱立伦即尊跟侯友宜即尊，这两尊啊，东移，你100%就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了。嗯，你去拜妈祖，初选制度又不是妈祖决定的，你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关公，对不对？你去拜这两尊啊，你去告诉他们，这两尊也许可以保佑你身体健康、事业成功，但是这两尊没有办法保佑你可以顺利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所以你拜不掉尊啊。我觉得哈，就因为现在刚好就是因为咱台湾是三位消妈咒嘛，所以现在是妈祖绕境的旺季啦，所以你大概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妈祖绕境啦齁。那去参加这种民俗活动我觉得都很棒。我举一个对比就好，蔡英文也曾经去参加过白沙屯妈祖，齁，他也曾经去参加过绕境，当然因为他总统的身份没有办法说全程跟啦， 对， 但是他也没有在做新闻啦，他也没有假托妈祖讲说什么什么什么，要不然欸，以蔡英文女性的身份是不是更适合？因为妈祖林默娘也是女性嘛，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我就是去绕个境，可能记者就要总统来有新闻做个新闻就结束了，他也不会说啊假借了什么啊有人看病来跪求之类，我没有讲柯文哲哈，你们自己去猜哈，就是说你今天你要去参加宗教绕境，你想要去跟。因为会参加绕境的都是台湾最基层的民众，你想跟这些基层民众去体会一下，或者说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有这么虔诚的心想要去参加绕境，因为毕竟这些宗教信仰在台湾都是很多人的这个心灵寄托嘛，我觉得 OK， 但是不要假托神明啊，人做的事情人自己负责，你不要假托神明。通常我会用一个名词来尊称那些假托神明叫你做什么事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神棍。人不会这样做，神也不会这样做，只有神棍才会假托神明。哦，神明搞到说，搞到支持说，哎，安怎，都安怎，都安怎，要选总统你自己决定，不用靠神明，当然也不要找阿嬷。哦，那个阿嬷很忙，哦，淡水阿嬷忙着卖铁蛋，很忙，不用找他，就你自己决定，自己都大人了嘛。对，虽然郭董年少气盛一时冲动了，但是好歹也成年了嘛，对不对？你就是自己决定，不用假托神明。那当然台湾政治人物就很习惯，哦，就喜欢啊，这个要做决定之前都要假托一下神明了，哦，我觉得大可不必啦，成熟一点就自己决定就好了啦。嗯， 来于将军，因为其实像朱立伦齁，哦，的确有曾经弄一个什么淡水阿嬷嘛，啊，现在开始用妈祖关圣帝君的齁，哦，是就其他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寄托，哎，因为有谁对我有期望。但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妙的是齁，哦，因为黄建廷是党的秘书长嘛，那黄建廷已经说他跟郭董有见过面齁，哦，那两边谈一谈，后来新闻放出来的讯息黄建廷又否认说没有没有，我没有怎么跟他怎么样去协调这种东西。但你看哦，朱立伦说哦，黄建廷是见过他们自己约好的，可是我目前没有要见郭台铭的规划。那郭台铭其实他表达就对我想要许你这个管道，对不对？可是朱立伦说我没有想要见他，而且呢前两天朱立伦又说什么侯友宜是最强的母鸡啊，所以咧， 所以哈，国民党现在因为2024看起来好像是人人都有信心，随便推一个人出来都必然会胜选，所以现在有党政的人不敢说他要选总统，没有党政的人疯狂表态说如果你们希望我愿意用国民党参选，这不是很奇怪吗？郭台铭你没有党政，你想要用国民党的方式选总统，而侯友宜跟朱立伦都是当然有正当性可以选总统的人，他们却一个在说呵呵做代级，一个说无私无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尤其今天齁，侯友宜被记者问到，嗯，他去拜庙，去中国拜庙，说诶，那个关公跟妈祖齁都说郭董齁才可以参选，你有什么想法？哇，他终于讲出比呵呵做代级还要多的事了。他说什么？他说齁，我主要齁要祈求这块土地齁国泰民安。 不是，我觉得厉害的是这种你记得住，因为这实在是也太没有记忆点了。 哦，对对对， 那个国泰民安不就是郭台民安吗？ 对，所以他讲了国泰民安 齁， 哦，然后他说齁希望新北市都能安定啊，大小建设都能永续发展，风调雨顺，嗯。这不是很奇怪吗？人家问你郭台铭妈祖跟关公祝福他，你的看法如何？你要不就大气点讲说郭台铭郭董事长是个人才，能够加入我们蓝营非绿的这个阵营我都欢迎，很漂亮啊。 要不然就是说，哎，郭台铭加入之后，国民党会更强；要不然就横着就说，没有，我其实也想选 ，Yes I do， 不就好了？有参选资格呢，不说。那朱立伦呢？我觉得朱立伦这一次哈，真的是哈，四年来成长最多的是朱立伦，而不是郭台铭。朱立伦这真的很厉害，因为朱立伦这一次他讲的哈，无私无我，有党无我， 对， 这什么意思？大家说是不是就是朱立伦自己不要了？他如果自己不要，说我不要了，我不会选了，就跟刚刚黄哥讲的一样，2024我不会参选。 嗯， 他说无私无我，有党无我，他不是在讲朱立伦哦，他是在讲郭台铭，在讲侯友宜，在讲赵少康，在讲张亚中，当然也包括朱立伦。你们这些要选总统的人哈，都要无私我，有党无我，政党轮替，蓝天在线。那至于说你要不要选，我还是说无私无我，有党无我，这不是跟侯友宜的呵呵奏代级一样吗？只是你的主角是以党用党当挡箭牌，侯友宜的主角是把新北市当成挡箭牌，两个人都想选总统，但是一个用新北市挡在前面，一个用国民党挡在前面。你们看看郭台铭，人家没有党籍哦，没有党权哦，都跳出来说我愿意用国民党选。可是黄建庭为什么要见郭台铭？而且不止见一次，见两次，他在年前见一次，后来又见了一次，见两次到底谈什么？绝对没有谈选总统的事，我跟大家讲，绝对没有谈选总统的事，只是话家常。然后呢，所以他才会说，郭董如果要这个选总统，那先要加入国民党，要用国民党的方式来选。那么加入国民党之后，也没有一定要选不可。为什么？这个是有玄机的，因为郭董所讲出来的话说，我要不要选？如果我要选，我一定用国民党的这个党籍来选。那么重点是国民党要提出一套有效的办法，好的办法。那这个好的办法是对全党的人公平，想选总统人公平，还是有郭条款？他没有讲清楚。如果今天提出这个办法是公平的办法，而不是有郭条款，那不是跟2020一样吗？2020难道吴敦义提出来的这个民调不公平吗？也很公平啊，对不对？那这一次朱立伦会提出，如果会提出的方式，如果没有有郭，跟当时侯友宜提，这跟这个吴敦义提出的一样，就是大家一起全民调，你还会参加吗？你就不，郭台铭就不会参加了。 对， 因为这不是我觉得好的办法啊。所以郭台铭的好是有定义的。那么黄建庭一定要见他，黄建庭非见郭台铭不可，因为郭董抛出这个议题，如果你不见郭台铭，后面还会不会出招不知道。还会讲话不知道。那这个对于郭台铭耳后的这个声势，他是会看涨的哦。他一条新闻养一条新闻，越养越大，反而让国民党不利。所以朱立伦当然会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让黄建庭去跟郭台铭见个面，因为谁见都不行，黄建庭去见行，因为他是秘书长，他是秘书长，而且他跟郭台铭本身的交情不算差，因为郭台铭上一次想选总统的时候， 你要找他当搭档， 对，他的副手是他耶，是他，只是当时没有成型而已。如果成型了，说不定黄建庭现在是副总统。对，那所以没有到选上才算。那可是他们的交情是不错的。那么这样子呢，又是秘书长，又是副总统的曾经的搭档，见了郭台铭之后有交代，所以郭董觉得，哎，你有重视我，你有重视我。所以说这是必须要交代。那但是呢，朱立伦在等什么？朱立伦在等他的和中有日亲美完成 发酵，是不是？ 他正在做哦，现在和中正在做啦，现在不是夏立言在谈吗？未来日本要去了，五月份要去，应该在不久，在七月份以前也会去一趟美国，现在黄介正教授正在安排。所以说朱立伦去了美国，去了日本，夏立言在中国，那么亲美有日和中，朱立伦说我是唯一的实行家，而你们呢都是演说家，所以最后风 以国际观， 他在等东风，但是这个风吼很微弱，小风微风， 现在是没风了。 来，我请教袁之吼，我定义为微风是这样，因为呢这一份放言的这个民调吼，朱立伦如果出来选的话吼，那他的对手柯文哲跟赖清德他是第三名，而且只有 10% 左右，所以朱立伦是很弱的齁，那个微风徐徐的吹来。那这边我们看齁，如果是侯友宜，那一样对上赖清德跟柯文哲的时候，侯友宜是好的齁，他是强的。诶，一样的组合换成郭台铭的时候，郭台铭也还是强的。那这边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组合是什么组合呢？是当赖清德、侯友宜，然后郭台铭他不是走国民党的这个路线，他可能是跟柯文哲齁，跟比较民众党这边合作的情况之下，他也超强的诶。侯友宜才 24.4, 他可以 32.2。 那我请教袁之齁，像是这样子一个民调来思考，然后加上因为你的身份比较特殊啦，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朱家军、侯家军还是韩家军啦，那你会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民调我也是有点担忧啦，因为郭台铭他会不会就是说，因为没有办法回国民党，然后转而去跟柯文哲合作？那这个民调当然就给他这个信心，因为他如果去跟柯文哲合作的话，刚好也可以赢。那我觉得这也是国民党内部对他比较担忧的地方，就是他变数比较大。那包括像王金平院长，我认为哦，都有一点点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刚刚桂雅，你刚刚不是提到吗？郭台铭讲说妈祖关公都同意他参选嘛，对不对？结果王金平院长那边呢放一个消息出来，说王院长也听过他讲这句话。那王院长怎么回答呢？王院长如果说支持他的话，就直接讲说，哇，那你就要参选到底啊，你看你有神佛相助。结果王院长回答说，可是天上神明还没有决定谁当总统。所以但这个是王院长放出来的呢， 他 放 出高人。 他放出来的让大家知道说，我也是有。 不是高人，快接近上人。 是，对对对。所以我也有稍微压他一下，你们到时候万一郭董没有回来的话不能怪我。我觉得他也是有在做这个事情。然后那刚刚讲那个放出来的消息里面也有提到一点，就是说王院长也有，王金平也有跟郭台铭说，你要面对四年前你离开国民党那个过去。我觉得他这个建议真的非常好。 因为他的面对方式不是我年轻气盛吗？然后一时冲动啊。 但是没有面对好，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是非常有立场讲。 人家赵少康就讲说，有啊，他这样就是以一种道歉啊，那是某种形式的道歉啊。 但是我怎么讲呢？因为我之前我是这个韩国瑜发言人嘛，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你是神秘嘉宾，我还记得啊。 当时呢，我们呢其实都是跟郭台铭跟他的发言人啊，在辩论。那郭台铭其实是一直在黑，就郭正宜一直在黑韩国瑜，然后一直在黑国民党。我们那时候跟他很多人辩论，他那时候很多郭家军现在 林嘉欣嘛， 还在国民党当高层，或者是就是好那。林嘉欣回到国民党，也许他有针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说法。那郭台铭，你是不是也应该就是说一声不好意思啊？毕竟四年前我哈可能伤害了你们的感情哈，那我少不更事哈，不好意思。其实以他来讲，他的格局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反而会让大家觉得说很 OK。可是他现在不是，他现在是说，我在等你们的办法，然后我看看你的办法怎么样，我再决定要不要。加入你们国民党，这感觉我好前女友对不起我，然后离开我，然后呢，他忽然放一个话说，我考虑去你家哈，帮你的财产操盘，然后呢，这个，但是我要看你用什么规格赢回我哈，我才要跟你，我才要 不是的，那前女友因为晃哥有讲啊，前女友那个是带钱回家。 对， 人家是带钱进来，不是去你家帮你操盘你的财产。 是啊，所以 你 如果 备财产的， 你要带我家帮我代操我的财产，你说要讲一点甜言蜜语嘛，对不对？然后你要为过去曾经分手的原因说讲一下嘛。那我说一回来就要这样君临天下，那当然我国民党就觉得这个有点怪，你知道？所以你看他这几天那个网络的那个声量啊，或者是好感度，他都不利啦。那这是不是我觉得王金平那一边感受到说，这个好像氛围不太对哦，所以才要去跟媒体讲说郭跟王曾经有这样的对话，才造成这个情形。我觉得，所以我认为郭台铭，我是建议他，因为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回国民党，然后壮大我们，但是建议他就是第一啦，还是要说一声不好意思啊，这个对他没有坏处。然后第二就是他所谓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他可以私下跟黄建廷讲一下，再大家再来做一个局面，而不是受访的时候去喊话。那至于说朱立伦呢，我认为朱立伦他是要选总统才要宣布啦，不选不用宣布啦，因为他现在是讲说他是说无私无我嘛，已经讲那么明白了，那无私无我最后变成主角是我。那大家就觉得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他这样讲已经是有点坦白，有点表明心机了。而且当他被问到郭台铭要回国民党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有侯友宜这只母鸡。人家问你郭台铭，你讲侯友宜是母鸡，这是什么意思？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支持者说，但是不用紧张，因为郭台铭变来变去，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母鸡等在那边呢，而且有母鸡就有小鸡嘛。那他也是讲给立委的候选人听，大家不用紧张，侯友宜会带大家。所以你看这两天立法院都在挺侯友宜啊，那个曾明忠也跳出来是支持侯友宜。所以其实实际上，我认为啦齁，就是朱到最后大概六七月的时候，应该会想一个方法让侯友宜出来。这是我觉得现在氛围之下，因为郭台铭毕竟不可测，就他后面会怎么调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已经 心头两喉颠嘛，就我们有我们有侯友宜在那边，就比较没有那么怕啦。嗯， 哦，好，因为有两个要回应，我先让智胜老师来。 我只是听到原之讲说，要等到六七月的时候，朱立伦才要决定。 六月算 怎么想出办法？我说哇，现在才二月耶。 嗯， 那来看郭台铭已经放话放成这个样子，国民党内部，你说郭的势力、朱的势力，然后侯的势力，三方在暗潮汹涌。真的让你搞到六七月，我在替国民党担心，你真的还要选总统吗？ 嗯， 哦，不过也我也了解这个这个原志在帮侯友宜想办法，因为你如果不到拖到六七月，你现在三月四号结束就朱立伦就拿出提名办法，朱立伦现在台北新北市议员还没开议嘛，对不对？ 对， 所以也还没开议，还没见到新科市议员，结果就结束了，要出来选总统了，这个都侯友宜情何以堪？所以其实原志刚刚讲话已经透露出一个很大的国民党的基本危机，就是。以拖代变也不对，赶快决定也不对，齁、哦、那现在又有一个郭台铭在外面逼宫，所以其实你整个一这个就等于是整个一锅粥已经乱掉了、哦、那但是这国民党的宫廷文化其实自己要想办法解决啦，我觉得这真的是，否则大家越看越觉得你国民党其实就像2019年一样，你内耗呢，耗到最后又不了了之，而且民众也会觉得这个歹戏拖棚。 信仰的自由，不管你是要拜翁爷啊，被拜妈祖，被拜关姓帝君啊，那个都随你的齁。可是呢，对岸是什么？他们不只是无神论，他们是反宗教。 对。 他们是反宗教，所以呢，有着毁神灭佛啊，我这边整理的几个手板齁。这个标题写得很传神。他说手段好像是 ISIS 一样。嗯。因为他把观音斩首了，他把他的头整个齁，我想他们是不是用什么轰炸的方式还怎么样齁，把他整个都弄碎了。而且呢，刚刚这个是观音齁，这边齁是应该是佛祖齁，佛陀的像，他灭佛，把世界最大的铜座佛像都给毁了齁。那这边呢，夸张的是齁，他们也不见容，说什么耶稣基督没这件事情啦，他们说不能过圣诞节。好，不能过圣诞节。所以宇韶老师我请教齁，你说中国国台办宋涛他是有怎么样信妈祖吗？我觉得他不信，他只是把妈祖当作是一个统战的工具在做利用而已。 对，刚才贵雅说啊，这个宗教团体在中国被镇压，举例来讲，法轮功为什么被镇压？法轮功做错一件事情，他说呢，我可以号召100万的信徒到天安门去练功，共产党听了吓坏了，什么意思啊？就只有我在中国有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你一个宗教团体动不动就是100万啊，或是10万人啊。如果妈祖的精神真的能够在中国被发挥的话，那么也要绕境啊，啊，绕境是绕好几个省欸。中国共产党眼中除了春运有这种人潮移动之外，一律不准。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宋涛说数典忘祖，我听了真的是呢，觉得非常无奈，非常愤怒啊。什么意思啊？谁是强害中国传统文化？共产党在文革做了什么事情？谁在镇压宗教信仰？之前我们讲过叶小文的争议。究竟呢，马克思呢是中国人吗？你现在的信仰核心叫做马列主义，马克思是犹太人，列宁是俄国人，数典忘祖的好像是你们吧？为什么还说得出口？第三个，国台办最近啊业务非常忙，我许多台商朋友跟呢这个在中国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除了中央台办、省台办，现在好像有很多业绩压力，铺天盖地啊启动啊对台湾各界的交流，因为宋涛讲过嘛，要跟台湾的有识之士来共议统一嘛。有识之士是谁？当然是蓝营的嘛。好啊，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在各领域之中呢，宗教绝对是重中之重。结论非常简单，大甲镇南宫为什么去中国天津盖妈祖文化园区没有在被砍头之内？因为很简单，明眼都知道那个是宗教为政治服务嘛，信仰为统战服务嘛，那个、哦、有挂深圳的党政跟神主牌，谁敢去砍啊？基本上忤逆党的意志。那请问啊，过去啊2016年在胡志强还有严清标啊带过去的这个妈祖文化园区在天津，现在下场怎么样？我跟各位说啊，什么东西呢都是富丽堂皇，什么东西用钱砸出来的？它占地 3.9 万平方公尺，有一尊 42.3 公尺的妈祖像，相当于14层楼，造价80亿，当初敲锣打鼓到现在，各位上网查， 天津的妈祖文化园区当年的报道，还有呢这个所有中共的统战的官员统统到场。现在是什么？现在啊，基本上成了蚊子馆。你那些民脂民膏，虽然呢、啊、国台办呢、啊、跟中国提供土地啊，你是吸了多少信徒的钱去遂行呢你被统战的目的，被统战的价值，被统战之后在台湾的政治地位，这就是严清标过去做的事情嘛。媒体都有报道，结论非常非常简单，妈祖慈悲为怀，台湾的宗教信仰基本上鼓励大家要多元开放，彼此尊重。简单来说是什么呢？政治不应该干涉宗教，宗教也不应该倒过来来影响政治啊。只有呢不文明的国家才是政教合一。刚才啊讲到假托宗教，我就有一个结论啊，大家听过太平天国吧？太平天国会完蛋啊，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那个东王哦，假托天父下凡，哦，就说了啊，洪秀全，你犯错什么？我代表天父要杖责你，赶紧怕个西啊！那个洪秀全害怕、哦，权力都被东王给牵走，也叫西王说，哎，我修魔还要更有利哦，你也假借啊，天兄啊下凡。请问国民党现在啊，假借关公妈祖，基本上像不像太平天国？你们的斗争基本上把神佛扯进来，这是什么样的担当啊？在做两岸交流的时候，搞清楚哦，宗教基本上是属于人民的，宗教不属于共产党，不属于政治，跟你们的选举算计啦。 有一个很反差很大哦，刚刚于小老师有提到哦，大甲镇澜宫他到中国去盖庙。花200亿投资齁、哦。那你看齁、哦、他们的这个天津天后宫这尊啊 ,42.3 公尺的妈祖神像造价80亿欧加西兰齁。那你看刚刚不是讲说什么观音像啊佛祖像啊什么齁、哦。诶他不管你是什么世界最大的什么同志的佛像，我照样把你弄倒齁、哦、把你弄坏。他这一尊他敢动吗？ 胖 哥你觉得敢不敢动？ 这一尊看看有没有需要动，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动。 看有没有需要动。 对，有需要的时候就动。因为你要了解、哦、共产党就是个无神论。无神论怎么会有宗教？为什么所有，其实不止共产党，所有的威权独裁国家基本上都不希望在他自己统治的领土范围之内有宗教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会有人。有人就会有聚集，有聚集，大家聚在一起，常常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共同的意志。但是对独裁者来讲，他很担心这个讲话的人，他如果有政治企图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最大的反对组织。 守护是 我们的侯市长更上一层楼。 英总统称。 所以。他们讨厌或禁止宗教，其实是基于这个原因。像为什么IS国、伊斯兰国会迫害这些宗教，就是因为他不希望你有一个信仰。虽然这个信仰看起来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但是呢，你会聚集人群，这个对独裁者来讲，他是最害怕的事情。所以共产党绝对不可能有宗教。他为什么会有宗教事务局？他宗教事务局不是在辅导宗教，他是在禁止宗教，在毁灭宗教。嗯，大家知道， 他就是宗教警总嘛，对不对？ 大家知道，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学习西藏的时候，你知道他毁掉多少间庙吗？藏传佛教的庙被毁掉了10000多间。哦 嗯，就是几乎就是 几乎全毁啊！当时有多少那个藏传佛教流传可能上千年、几百年的文物就这样被毁掉？还好当时台湾有很多很热心的人，有这个虔诚的心，他们想尽办法抢救了很多。所以现在很多藏传佛教文物是放在台湾的哈，在苗栗有位老师他就收藏了很多。好，所以你去跟共产党，就像前几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几年比较少看到，就是台湾某些媒体的高层有没有，比如说社长、董事长、总编辑到北京去交流新闻自由。你是在讲笑话吗？你是在讲笑话吗？嗯，那一样嘛，你跟中国去做宗教交流，请问你要跟他交流什么宗教？一个没有宗教自由、没有无神论的国家，你去跟他做宗教交流。然后那个国台办那个主任宋涛讲的话更好笑，什么叫数典忘祖？嗯。哎，没有错，妈祖的信仰、关圣帝君的信仰，现在很多台湾的民间的信仰，它的原始的本尊是从中国来的，没有错啊，这个我们都同意。但是同样的逻辑啊，那所以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以色列人吗？都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吗？嗯，那所有信天主教的都是罗马的一部分吗？ 不是吧？ 是佛教是印度的、欸。 对啊，佛教是印度的， 不是中国的。 对啊，我们信佛教没有数典忘祖哦，因为佛教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来自于印度嘛。所以不要去哪。其实共产党为什么他希望跟台湾做宗教统战？我觉得共产党对台湾做了很多功课。台湾因为多神论，有宗教自由，我们的政府不会去管制你信什么。但是共产党他是可以控制宗教的，所以他就利用他的可以百分之百控制的东西来渗透进台湾的这个最自由部分，就是最近他们常用的手法，就是用自由民主的优势来打击你。好，所以呢，他用宗教交流，我们政府很难禁止。我还记得蔡英文在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当时在小三通之前是叫宗教直航。当时国民党立法委员在立法院最喜欢问蔡英文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宗教直航有很多事务性的事情，他最喜欢问蔡一个问题：你比较大还是妈祖比较大？他问蔡英文，你看多还是妈祖看多啊？ 嗯， 好啊。蔡英文的回答非常机智，他说：“人的事情管不了神，神也管不了人。” 嗯， 然后就无四两拨千斤的代沟。所以我觉得宗教统战是共产党这几年很积极在做的，而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政府应该拿出一套游戏规则出来了。 嗯，来，志胜老师补充， 是我比较补充一下这个宋涛这次用妈祖的一个状况。其实刚刚光哥讲到宗教事务局，就是这是叶小文一起，叶小文，我强调一下，中国把宗教当什么？统战，因为宗教事务局在2018年已经并入中共的统战部，不宗教事务局啦，宗教就是统战工作啦，所以郑明坤你去见宋涛就是去被统战，就这么简单嘛。好、哦，那事实上在郑明坤去之前，2月8号就是夏立言去前的那同一天，中国公布了新的9个的两岸交流基地，里面有什么？里面宗教占一半啦，有开张圣王啦，有关帝庙啦，有妈祖庙啦，齁。只要这些宗教，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宗教之间的统战工作很好做， 对， 信徒嘛，然后信徒过去立刻攻宗教，所以就能够作为一个统战的串联。所以其实接下来，刚刚一大哥讲的对，接下来我们要戒慎恐惧的，不是只有以前那些说台商啊、台生啊，以这个以商为政，你还包括了宗教统战工作在里面。 嗯，所以他们的手段其实是非常多的。那我刚开场的时候讲过说他们搞统战，还有一块呢搞的是破坏。刚讲妈祖，现在讲马祖。马祖呢跟台湾之间我们有两条的海底电缆，在2月初呢，一个是2月2号被中国的渔船给拖断了，那在2月8号呢又被中国的货轮也给弄断了，导致呢妈祖民众是很长的时间他们对外通讯都被瘫痪了，当然就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大家现在都仰赖着手机。 嗯， 你若是跟我讲十分钟一点钟吼，无手机啊通用，我卡电话卡未通，大家会不会崩溃？当然会崩溃。我们先一起来看。 他说我可以两天不吃饭，不可以两天没有网络。 马祖县长王忠明气扑扑，还率领大批在地民代特地到立法院陈情，因为他们已经整整一个礼拜都跟外界几乎失去联系。 观光的民宿、业者、订机位、床位。全部瘫痪，就连立委跟县长之间的通话也完全断线。马祖是不是已经沦为二等的公民？ 国民党立委炮口对内痛批政府无作为。 这是中国当地去年民众捡到的空飘气球挂载盒子，上头有简体字、数字探空仪以及所属公司太原无线电。类似的空飘物16号当天也出现在国之北疆东引，被国军官兵在靶场捡到。中国空飘气球直接飞进东引领空，国防部不敢大意。 啊，也许个这个气象的气球，但我觉得我们料理从宽吧，我不这样就认为，所以我派一组人好、去做这个研究。 金门马祖跟道路距离很近啊、对，就像常有海漂垃圾啦。 好，我们的这个马祖跟台湾之间齁的海底电缆，那它主要是包办网络跟电话的这个讯号通讯。二月二号这个因为电缆有编号，一个叫台马二号的海底电缆呢，疑似被中国的渔船给损害了，他们会拖那个网子，就会就是把整个那个电缆就拉扯到了。台马三号海底电缆呢，疑似是被什么 MMSI 是中国籍的货轮给损害了。这两个的时间其实是非常接近，中华电信还去跟海巡署来报案说，哎，我们的东西被破坏了。可是你知道吗？经过统计齁，我当发生过20几次。那我先请教将军啦齁。2月2号断一条 ,2 月8号断一条，也就是说大概一个礼拜内发生连续齁。而且就这两条嘛。你觉得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阴谋吗？ 这叫做刻意的偶然。 刻意的偶然。 这叫刻意的偶然。为什么我说叫刻意的偶然？因为这种沉底的拖网渔船 有没有违反国际法？ 有， 它是违反的哦。 对，不能 这个大家我今天早上就有很多人讲说，哎呀，那个渔网把这么粗的电缆拖上来拖断，你们是在骗鬼啊？是自己在恶搞，是又被害妄想症。这个哈、渔网，你如果是认为它是一个渔网下去网鱼，你就错了。你要想象成一个大型推土机的推的， 对，它是 用推的，用拖的。 对， 它把底下包含了大陆棚、珊瑚礁所有的生物底系全部都拉上来。它网起来的不是鱼哦，是一团沙石。含鱼一起刷上来，那你想想看，对于大陆棚的伤害，那么我们的电缆呢是沉在底海底大陆棚上面，他说海这么深，我告诉你，台湾海峡大概平均70公尺啦，到了马祖地区大概是20公尺左右而已， 那很浅啊， 并不深，并不深，所以你看齁、那种大型的军舰通常不会进入福澳港，都在外海，由接驳船把它带过来，而且水不够深啊， 对， 所以说要拖简不简单，很简单，那他是刻意放纵这一些沉底的拖网渔船去那边拖，拖干什么？5年20次哎、5年20次哎、等你修完一次没多久就断了。 对。 那这什么叫一年断好几次哎、那为什么会这样断呢？为什么会这样断？就是要让你恐慌，让你担忧。我在马祖待的时候，那个时候网络并不风行，我们是电话。那电话有两种方式，我们在白天的时候的电话齁、是透过什么微波传输。那两个微波对打，那个声音很微弱。我们讲电话回去跟太太讲电话要用吼的，喂，我在马祖啊快点啦，晚上回去了，就这样。那到了什么时候？礼拜天开放，那时候海底电缆开放。那只有一条哦，那一条是从淡水下去的，然后到东引，东引再回到马祖。只有礼拜天那一天开放，为什么？太多官兵要打电话回台湾了。只有那一天开放，所以那天的声音是非常清楚的。那后来增加了嘛。增加了一条，又增加了两条，可是两条却常常被拖断，为什么？故意的。你想想看，你要让马祖在地的百姓感到恐慌，怎么办法？切断你的网路线。 对， 网路不通了，没网路了是怎样？阿舅打回来吗？还是怎么样？还是阿公回来攻击我了？他会紧张，紧张完之后，我们正确的认知应该是所有的人向谁？向拖断的人求偿啊！你这个渔船是谁家的？你这个货船谁家的？你这个抽沙船是谁家的？应该要透过海协会来跟他求偿，对，你这个国台办，你这时候该讲话了吧？你拖断我们的电缆，那不便宜耶，那修一次不是几百块耶，那修一次是几百万耶，不是几百块，几百万。 我跟你讲， 很贵呢， 因为那个李问他有讲哈， 是， 他这整理一个表格，他把二十几次通通都整理出来， 是 多少钱呢、这个是4896。万元、 哇塞，4000多万， 496万， 因为、那个、 每一次都要修个几千万。 那个电缆吼、很长，它非常长。你看，从淡水下去要到马祖，100多公里长。那这些电缆断了怎么办？修一段吗？那泡在水里不就毁了？是所有泡水的整段要换掉，所以很贵。这为什么不求偿？这应该是要谴责中国无良放任这些刻意的偶然，就叫他赔个两次就不敢扯断啦、那个拖网渔船拖一次，他再赚多少钱？你家赔4900万台币，他绝对不敢来。那就是放纵嘛。那可是你不透过对他的谴责，不透过对他赔款，他就每天来拖，就每天来欺负你，然后谁赔？中华电信自己赔。所以我觉得找错对象了。你要跟中国求偿，你要跟这些非法的人民求偿。我打击的不是政治问题，我打击的是非法问题，这是海上治安。中国不是也是讲吗？共同维护海上治安，你这些违法的作为，违法破坏生态，破坏海底电缆的这些人要不要打击？所以谴责错了，你吵政府有什么用？应该是要跟对岸求偿，否则怎么展现出你能够跟对岸对话的空间呢？你能够把这么多的钱要回来，我告诉你，你就了不起，你就是可以沟通。 你说谴责错，因为国民党总是会找政府麻烦嘛、但是他们对中国都不敢恭维啊，对不齁？你把听不下去，对不齁？ 听不下去。 来，志胜老师来做补充。 是没错，完全赞成将军提到的哈，就说基本上求偿一定要求偿，对象是中国，要谴责对象是中国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刚刚讲2月2号一次断掉，那是中国的渔船， 对， 好，已经确定了。那2月8号一次。是中国的货轮，二月要断的是台马电缆2号，2月8号断是台马电缆3号，一个礼拜断两次，会不会太？刚刚提到说，是不是太偶然的巧合了？ 刻意的偶然。 那这样的情况，真的只是单纯的这种无意的行为吗？还是他在这个测试哦？马祖，我们对于这种所谓马祖或离岛地区的网络使用的抗压性，那么密集的断掉之后，然后呢， 马祖的居民怎么办？我们的政府的及时反应怎么办？哦，对于这种关键基础设施的电讯通讯的反应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样的反制措施或者是相关的作为？哎，这些东西都是很快的。为什么？今天这个马祖可以断，不要忘了去年在军演的时候，相关美方或其他国家的这个安全报告也告诉说，如果中国要封锁台湾，不是只有飞弹而已， 对， 最重要是什么？海底电缆， 先切断， 对，先切断海底电缆，让台湾跟全世界断绝。你说北京是不是在做马祖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测试？先从马祖试试看，看你台湾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这样的情况，因为这种啊。我们把它作为广义的灰色地带行动，其实在中国这几年，在整个东亚地区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嚣张的在进行的。譬如说，澎湖有曾经被抽沙船包围过，金门有被抽沙船包围过，哦，什么万船七八把你包围起来，你怎么办？ 晚上灯火通明，好，你压碟完来，竟然是他们的 他们的渔船包的满满的，没有，然后澎湖是抽沙抽到你的那个那周边的那些 整都变形， 渔场都变形，那整个都变形，有没有？通通都在做，对台湾在做。对菲律宾在做，对日本也在做，这灰色地带行动的做法，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那现在又推陈出新，来截断马祖的电缆，那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因为你这样的情况在海底有动作，在空中，记不记得去年有无人机，现在有间谍气球， 对， 所以你发现中国老是打这种灰色地带的擦边球的情况，是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措施，他在做压力的极限测试，这些东西。 那我们没有电缆的这个东西断掉之后，它有没有别的可以补强？比方因为俄乌战争，我们看到说哦，原来新链这种东西嘛，阿拉梅拉泽， 我觉得三个部分啦哈，其实就刚才我们聊天有聊到说，电缆如果断掉，如果就马祖来讲了哈，它再来就是微波嘛，微波第三层还有卫星，当然那个网络速度慢很多，那个对民众的这个信息的打击是很大的。那在第二层就是，那没有办法，你如果电缆断掉，你就要基本上就是加设电缆。还有，你既然这样挖坑过去就可以断掉，代表什么？不够深。所以现在中华电力也在研究说，那我在海底是不是要埋得更深？他们现在说电缆要埋到 1.5 公尺以下，避免它这种行为。那这个都是预防性的啦。那你真的要做更多，就是刚刚讲，你要结合各个国家，把这种东西，你今天马祖的电缆会断掉，今天马祖会被万船齐发包围，哪天这个钓鱼台会不会被包围？改天菲律宾的黄岩岛会不会被包围？会不会有类似的状况？各个国家一起要共同来谴责中国这种灰色地带的压霸行为，就像他这次大家群起谴责这个间谍气球一样，他才懂得要揪起来， 要收敛， 大家收敛， 否则太嚣张了。 对，否则就不断的亲门大户不断的往前走嘛。那至于说像新链啊，像一些做预防措施，我们当然要跟其他国家来做合作。不过最重要的是来让。要谴责他，让他这个亲门套的行为可以丢掉。 因为间谍气球齁在美国发现之后，你发现哇，加拿大、南美洲，然后包括日本跟韩国说，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而且我觉得日本非常妙，在美国发难之后，他就点出来说，民国几年的几月几号发生过，他就一一细数说曾经来过的齁，以前不敢讲，现在开始他们会讲了齁。那我们进一步来看的是，说到这个间谍气球啊齁，Helium 齁就多嘛，好说是大概三台校车的那个大小。但是呢最近在我们的东引的靶场齁捡到一个上面有写简体字样齁，什么某某什么工厂的那个标志，但是它是这个简体字的字样很清楚，就是中国来的嘛。那一山哥我要请教齁，当然遇到这样的状况，我想诶他们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一颗是相对小的，它大概有一点类似齁，你那个抬头看到大楼上面会挂一个那个 广告气球， 有一些比方说什么建案啊还是什么那一种齁，大概就是一公尺左右的那种气球，那可能不到像是美国那一个齁，可能精密度比较高一点， 连气象气球都没到达， 然后是气象气球 气象两公尺，气象公气象两，它那一公尺，所以只有一半大。对， 那他到底想要干嘛呢？就也蛮奇怪的。 我们以前在外岛齁，我们也有捡过，你只要捡过，不管是这个空飘的纸或是空飘的气球，那全部都要管制。那是敌军流过来的，所以这一次 那是因为那个时代会写一些新战标， 对对对对，他会写一些。那可是现在一样，现在马祖跟金门前线还是一样，所有从对岸流过来飘过来的东西。都不可以检视，要由国军来处理。对，所以说如果说这一次美国发生这么严重的气球间谍事件，如果前线的这些百姓还是把它当成广告气球啦随便飘，我觉得这是严重的心理松懈。 因为长期我们在外岛待的人，只要是对岸飘过来的东西，一律不准捡拾。 嗯， 小孩捡到要交到警察局，军人捡到要交到信战中心，你不可以自己捡拾。到现在是一样，虽然战地政务解除了，依然不可以去拿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些人说，哎呀，那就是广告气球，大惊小怪。那你到底是不是住在金门的本地人啊？本地人本来警觉性都很高哦，你的警觉的心还有心防真的被松懈，我觉得这才是邱国正讲的国安问题。 因为你讲的松懈齁，那刚好可以对应到一个人啊齁，不是雨韶老师的陈玉珍。来，玉珍哥是这样，陈玉珍说什么？欸，你刚刚讲说什么广告气球嘛，他讲的更不如，他说这个就是海漂垃圾。他说这就是海漂垃圾嘛，不至于要上升到国安事务。这个比松懈还要夸张， 太松懈了， 是不是？来，一山哥怎么 看？我要讲的是说哈，最可怕是这些地上跑的，不管是台湾去国中国的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中国的政治人物来台湾，我们都必须提高警觉。他是不是来松懈我们的心防？他是不是来做统战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我们才要注意的。 那这我要补充一点哈，就大家可能觉得小题大做，有这么紧张吗？为什么我刚刚讲到现在为止捡到了空飘物，总捡到了海飘物都要上缴？ 嗯， 因为外岛跟我们台湾你想象不一样，它每一个海滩每一个空域都有对空监视哨、对海监视哨、 哦、 那这些东西是怎么飘过来的居然没有被我发现？ 嗯， 那是检讨所谓你对空监视哨、对海观海哨的间隙飘过来，从哪里飘过来？我要检讨我这个哨跟哨之间是不是产生了间隙、 哦、 这是整体监视防卫的一环、 嗯、 所以你说哎呀，海漂垃圾，对，那怎么飘过来的？怎么飘过来的、嗯、这是一个研究，是一个路径。所以我觉得在前线第一线千万不能随着两岸情势的转变，你要提升警觉而不是更放松，这样子就是真的是一个国防的漏洞。 半夜均匀打散，淋在煎台放上蚵仔青菜， 然后 我综合来看，让袁志来回应。因为刚刚从这个妈祖的统战、 嗯、 然后到呢他们挖断了我们的海底电缆，然后再加上呢有一颗简体字样的气球飘过来，但是陈玉珍讲说这个不过就只是海漂垃圾而已，不用上升到国安的事务等级。 没有啦，一定要提高警觉啦，因为国民党的具体的政策是二 D 策略，就是要加强国防跟加强对话。 欸，你趁机来怕攻格行不 行？所以为什么加强国防，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国家随时会陷入国家安全的问题啊。因为宋涛不是说要过来吗？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统战他、啊、我们可以告诉他说台湾的民主自由的美好啊，就像之前星云大师， 你把宋涛当陆客就是了。你把官员当作是自由行的背包客， 把他当反共义士啊，就要回去宣扬台湾的美好嘛。 我觉得袁之齁，因为他在节目上齁，他上的节目够多，所以他很担心他去了可能会回不来，这是他没有办法去的一个原因啦齁。那常常呢遇到一些跟统战有关啦、啊、齁，人家都会讲啊，政治归政治啊，体育归体育，宗教归宗教，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归纳齁对中共而言是不存在的齁。不管你是政治还是宗教，都是在他们的统战的手段当中。大甲镇南宫的副董事长郑明坤，他以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的身份一早去北京，他跟宋涛中国国台办主任来见面，宋涛还训话说，哎，你们这个台独势力啊，去中国化是数典忘祖啊！宋涛没给记得哈，数典忘祖的不就是你中共吗？不然你这个灭神佛，哈、哦，灭了观音，毁了佛陀，好、哦，包括甚至连西洋的宗教你们都不见容，哎，毁掉教堂，连耶诞节都不给过。中共你说他有多崇敬，因为他们其实是反宗教，他有多崇敬妈祖，我觉得不只是要打上问号。说坦白的，说到底，如果不是妈祖这一条公庙系统还有统战的利用价值，恐怕刚刚看的这一个什么天津天后宫大大的一尊妈祖神像早就已经被破坏，早就已经不存在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团加油，我们再会。